算基因的、嗯、放心踏踏实实的吃。 没错，所以呢它本身呢具有很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嗯、又不含有胆固醇和反式脂肪酸这些坏的东西。 是的， 同时呢它的口味非常的清新、嗯、而且它是高耐热高烟点、嗯、您要煎炒烹炸的话不会烟糊火燎的、 啊、 所以这点都非常好。所以这样的油在市面上真的很贵，但是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适中的，我建议大家呢能够多买点，你无论是自用你还是送人都非常好。 对呀、啊、现在家里可能聚餐比较多的时候、嗯、您自己跟家里做点之后全家吃都健康，给老家拿点给孩子分点吃的全家都健康，健康是福啊。 没错，所以呢今天为大家介绍和推荐的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万斯塔牌芥花籽油啊。本来呢是买一桶赠一桶也是非常棒了、 嗯、是。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期间我们再赠您一桶，一共是3桶，每桶是3升，这就是18斤呐、啊！ 只有直播时候才有3桶啊！ 那么市面上1桶就得299，今天咱们3桶299， 是， 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不要错过。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错过了双十一，别再错过双十二。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双十二活动提前开始抢购了。今日来电订购即享95折优惠，同款商品第二件92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这个三文鱼啊、嗯、那真是相对比较高档啊、 哎、高档。 比如说大家到饭馆里吃三文鱼，那么几片的话呢，像一般的餐馆要几十块钱， 对， 高档的可能真得上百啊， 一两百，就几片，就那么几片、 啊、而且大家可能吃三文鱼呢也就吃认为好像是日本的， 嗯， 吃什么挪威的呀，加拿大、嗯、像这些特别出三文鱼的地方，那它那个价码就更高了。 对，因为人家那边地方就是三文鱼比较好的品质是什么呢、嗯、是在深海的，在冰冷的海水水域的。因为三文鱼本身就是鲑鱼鱼类，有很多的时候拿到人们养殖的那种东西来糊弄您，就是浅海就能养。其实呢真正的好吃的，咱们传统理解上那种最早期的您那个概念当中三文鱼、嗯、它指的就是在冰冷海域当中，更靠近北极圈，越靠近北极圈越好，因为那儿的水温低，鱼成长的慢，肉质就结实、嗯、 对， 营养价值更加丰富，口感会更加细腻，所以那儿的三文鱼就会好、 嗯、 那么其他的养殖就会差很多。还有您说的几片、 嗯、 几片呢就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那您要吃真的吃整条的时候，那真的得花 天 花大钱的、 嗯、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也觉得三文鱼好吃，可是现在在这个天气比较寒凉的时候尽量少吃生的了、 嗯、 为什么？因为生的东西咱毕竟是脾胃容易受伤，脾胃是个虚寒，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种传统的吃法。 嗯， 那三文鱼人冬天本地人也不这么吃，真正吃三文鱼的地方本地人冬天怎么吃三文鱼、 嗯、 吃那种传统的野生的烟熏制的、 哎、 回来可以加热也可以冷食，这种三文鱼熟的。 嗯， 怎么做的呢？就是真真正正的简单的加工方式，抹上粗盐， 最原始的， 对，抹上粗盐，拿这个树枝啊，拿这个木头啊，一熏一烤，马上就能吃的。 哎， 这就是当年爱斯基摩人的传统吃法，而我们今天帮您搬到您的餐桌上。 没错，像这种做法，这种吃法，一定三文鱼是非常棒的， 得好三文鱼才行， 才能这么做。否则的话呢，就用各种的调料给它掩盖上了， 对， 是吧？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就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啊， 嗯， 那么加拿大的这个三文鱼啊，确实都是世界有名了。 是的， 因为加拿大呢，它有一个阿拉斯加湾的这个海水、啊、 靠近北极圈，特别冰冷的水， 它这儿的这个海水出的三文鱼啊，真的是又健康、 嗯、 啊又好吃，另外呢也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它完全是野生的， 深海野生，深海野生， 对对对对， 纯野生，纯那种深海捕捞船大船直接捕的、 嗯嗯、 啊。然后呢把这个三文鱼直接野生的三文鱼冰冷的海水取出来，直接片片、 嗯、 直接片片开始，直接拿那个粗盐粒的一抹，稍微晾晒一下，拖一点水，然后直接上火一熏烤、 嗯、 这个就是传统的。您现在北京也有那种高档西餐厅， 是 薄盘来一个烟熏三文鱼， 嗯， 就是这种， 没错， 片那么四五片吧，薄片四五片，要您100多块钱200块钱， 是啊是啊， 对吧？ 而且咱中国人你发现也爱吃这种所谓的烟熏的，啊、 对呀、 啊，烟熏的话呢，它那种木香的味道啊，特别的诱人， 熏猪蹄儿啊， 啊， 熏肠啊， 比如说对，比如说这个羊肉串的话呢，你再鸡烤再怎么样的话，好像都 没有那种炭火的味道， 哎，那个、烟熏的味道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诱人。嗯、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而且是野生的烟熏的三文鱼。 嗯、 那么刚才已经说了，加拿大本身呢是世界非常有名的出这个三文鱼 的 地方哈、啊，因为它这个海水啊、地理环境啊决定了。 嗯嗯、 另外呢，野生的啊，注意这个野生的很重要，因为现在有一些呢是这个饲养的、 网箱养殖的、 哎， 一辈子游过没超过10公里的 地儿。是、嗯、像这样的三文鱼呢，更多的是那种饲料啊， 哎、 甚至哈、啊、更黑心的一些这个 催打。 哎，它是用这个激素啊给催大的， 对对对对。 所以呢，一个是不健康、 嗯， 而且口感也并不是那么好啊。 这是真正野生的，深海捕捞的，冰冷海域的，靠近这个北冰洋的。 嗯嗯。 哎，吃那个味儿完全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另外，烟熏的话呢，它是原始的一种做法， 因为它那个 对材料非常好，所以没必要呢用特别复杂的这种烹饪的手法把它掩盖掉哈。 吃的就是实在的 原味。哎，就把它那种原始的那种新鲜的味道给它显示出来。 是的。 啊、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个三文鱼，可能大家说了，哟，这么好的三文鱼会不会挺贵的？ 嗯， 不过我告诉您，在市面上买确实挺贵的。 是， 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呢，一共是主品是两大盒， 两大盒， 这个每盒呢都是一大扇儿，一斤左右一大盒， 是的， 啊、 是的，两大盒，一盒是一扇儿啊，就是去了头一直到尾，从脖子上开始去了中间那骨头一大片，直接熏烤，嗯、整片特别霸气， 没有任何的刺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这流出来之后呢，给您是多少呢？是不到一斤， 对 啊，应该是454克，不到一斤。然后呢，这个两大盒，这两大盒呢，然后再饶的四小盒，这四小盒更金贵。 嗯、 这四小盒是什么呢？就三文鱼的鱼腹肉，最柔软的、 最好的那块肉， 柔软的、薄身的、 嗯。 然后呢，整个呢没什么刺儿。然后您吃完之后，那个口感非常细腻嫩滑的三文鱼当中的精华，四小盒，这每小盒呢是将近半斤，220多克、嗯。然后呢，整个是六盒。 嗯， 这六盒如果您在市场上类似的地方去找，因为在市场你很难找，因为这是我们北广直接和人家合作的， 嗯、 所以市场上其他市场上很难找。但有类似的话，基本您也得花个1800的。 是 啊，但是我们今天只让大家329块钱， 嗯， 你没听错，329块钱，300出头， 嗯， 六大盒全带， 这是合一盒的话，就是450块钱， 450块钱一盒、 啊，像这样的价格真的是很难看到，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三文鱼啊，真的是好东西啊，它不仅好吃，同时呢，还真的是非常有营养， Omega-3呢、 啊，对对对 ，DHA 呀、啊。 嗯、 对吧，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都可以多吃点， 而且它里边没有任何的刺儿哈， 对， 吃起来的话呢非常的过瘾啊。像咱们这个给大家提供的加拿大原装进口的野生烟熏三文鱼，一大块完全是肉，没有一点其他的东西，吃起来太过瘾了。 过年过节家里来个客人， 哎， 您说您直接拿这一片，您愿意做冷菜，直接咔咔咔小刀划成小条，直接上来就可以当一个凉菜， 没错没错， 别凉菜全是用火腿片啊、就是这个白手白肠啊，咱也来点高档的。您要说再讲究点之后，您可以拿那个锅，平底锅、平底煎锅，稍微放一点油，把它再加热一下。 对，再煎一下也可以。 当它产生热量之后，肉质之间那些美味的那些味道会慢慢散发出来， 嗯、完全激发出来。 对，整个散发出来之后，让人有更好的那种味觉刺激和口感。 嗯 另外的各种吃法都非常多，咱们就不一一说了哈。 是。 另外像这样的东西啊，无论您家里用，还是说您走亲访友送的话呢、 嗯， 特别特别，而且一听是三文鱼，就是非常高档的东西、啊。 是的。 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非常高。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 是的， 像这个价格的话，在其他渠道真的是很难见到。 嗯、 来，咱们再说一下，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野生烟熏三文鱼，主品呢是两大盒，每盒是一斤左右哈， 嗯、 一大扇啊， 嗯， 这是两大盒。另外呢还有这个半 斤左右一盒的，咱们是四盒，一共加起来六大盒。这个价格呢，可能有些朋友说挺贵的，其实真不贵。那如果市面上确实挺贵，将近1000块钱。 是的。 那今天我们329，329，您就可以拿走了。所以呢，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下半年的各种的节庆假日其实也挺多的，比如像这个元旦呐、啊 哎、 春节呀、啊 嗯、 等等的啊，或者说谁什么、过生日啊，开个 party 啊等等的， 反正到这时候吧，就容易聚会。年底老同学该聚会了，什么的聚会，聚会的时候走亲访友，咱们当个伴手礼，这也不错。然后家里来个客人，咱们当一个这个主菜， 对，因为它是熟的，撕开就可以吃啊， 可以手撕吃。平时在家里，您是说您撕完了做凉菜，还是您把它撕碎了拌成沙拉，还是直接就这么直接就着馒头就着米饭吃，或者说像我似的喜欢喝白米粥的时候，把这个撒点三文鱼蓉进去，放点菜熬一锅这个咸的三文鱼粥也很好吃，怎么吃都行。 所以呢，这个三文鱼的话呢，值得购买啊。主品是两大盒， 两大盒， 这个每盒呢都是一大扇儿，一斤左右一大盒， 是的，是的，两大盒，一盒是一片，不到一斤， 对 啊，应该是454克， 454克 啊，不到一斤。然后呢，这个两片， 两片， 两片， 两盒，两大盒， 两大盒，两大盒，两大盒，这两大盒呢，然后再饶的四小盒，四小盒，这每小盒呢是将近半斤，220多克，然后呢，整个值六盒。 那么市场价要近千元，但是今天呢，我们价格只要329，329，您就可以拿走了。所以呢，真的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错过了双十一，别再错过双十二。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双十二活动提前开始抢购了。今日来电订购即享95折优惠，同款商品第二件92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西北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Here I a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再一次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辛迪一块儿讨论我们的新课文第187页的第二部分。Hi, Cindy. Hi. I think you are ready for the text. I'm ready. Looks like a very interesting text about Harry Houdini. Right. Cindy 也说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课文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吸引人的课文，因为它是 about Harry Houdini。如果你正巧知道这个有名的魔术大师，那么今天的讨论会让我们感到既非常有趣，同时也可能非常感动或者是悲伤。我们一会儿看看课文的内容，我们先再了解一下课文前跟课文相关的这些单词。 New words, new page. 我们都知道 Houdini 是一个魔术师。 Magician 这个词呢是名词，指的是有各种各样魔术手法，会玩各种魔术的人叫魔术师。那么魔术这个词呢就是从 magician 里面分出来的，叫 magic。 注意读单词的重音不同， magician 是魔术师， magic 是魔术。 OK, move to the next. 锁住的， locked 不要那个 ED,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锁子。I need to buy a lock for my door. 我需要给门上买把锁。Lock 就是这个名词。Locked 在这里呢是把 lock 作为动词加上 ED。Locked 被锁住了。锁住的。锁住的什么呢？ Locked hands。我们都知道胡迪尼呢经常被锁住双手做表演。Locked hands。下面我们再看一看手铐。 Handcuffs 经常是在 police station we can see handcuffs、 mm-hmm. 警察局用的东西，但是在这里呢是这个特殊的魔术大师使用的表演器具之一。和他被锁着，被什么锁着呢？经常也是 He was locked with handcuffs, 用手铐来把自己铐起来进行表演。还有更可怕的东西，链条。 Chains, 真正的粗粗细细的链条都叫 chains. OK, 我们再看看监狱。 Prison, 发音不要和 poison, 毒品毒药混在一起。Poison 是毒品， prison 是监狱。有这么多非常恐怖的词，于是我们就知道故事的最后的结局，悲惨的。 Tragically, 悲剧性的。Tragically, 悲惨的，这是一个副词。Tragic 是一个形容词。然后看看跟他表演相关的另一个词，倒放着。 Upside down, 这是三个词构成的。虽然 up 直立的 ，side 翻过来 ，upside。已经翻了 down 彻底倒下来 upside down， 把上面呢放到下面 ，upside down 倒放着。水箱 ，tank 是坦克车的啊同音字，我们的 tank， 我们常说的坦克车就是从这里翻译过来的。但在这里边呢，和胡迪尼表演相关的是水箱，我们知道它经常被倒立在水箱里边。然后下面就是锁 ，lock。 我们刚讲过了，是一个名词。生病 ，sick。 Houdini is American, right? Was American, I believe, right? Was he? 哦啊，我想他是不是美国人？这就为什么我们说用 sick， 因为英国人用 ill， ill， yeah， I'm ill， 我生病了，这是英式的。I'm sick today， 我今儿生病了，这是美国用的，现在已经也通用了。大家只要会用就行，不必在乎。下面就是魔术的英文 ，magic， 成功呢 ？succeed， 这是动词 ，succeed。我们以前学过 success， 那是名词 ，succeed 这是动词，注意拼写的不同。好，我们请 Cindy 给我们领读一下全部的单词 ：magician， locked， handcuffs。Chains, prison, tragically, upside down, tank, lock, sick, magic, succeed. Thank you, Cindy.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Hey，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我是黎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字母组合 SH。 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发 SH， 比如说 Fish， Goldfish， Sheep， A flock of sheep， The Dish， Wash the dishesB, brush, toothbrush, ship, spaceship, shirt, sports shirt. 今天学了字母组合 SH， 应该不难。它们在一起组合的时候发 sh， 这个规律非常的好记。好了，请大家再核对一下你写的单词是否正确。Fish, sheep, dish, brush, ship 和 shirt。我是黎春，大家写对了吗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Let's see what's happening to Harry Houdini. 我们看看课文里关于胡迪尼怎么描述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出众的、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魔术表演曾经引领和震惊了整个世界。但是关于他的一些细节，我们并不太很清楚。Now the first paragraph, please, Harry. Harry Houdini was a famous magician. He was born in 1874 and died in 1926. He was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He could escape from anything. He could escape from a locked box underwater. He could get his hands out of handcuffs. He could escape from chains. He could escape from any prison. Wow. Have you ever seen his performance in real? No, I saw a movie one time about him. Okay. But a long time ago. So. Yeah, because he died in 1926. 因为他死得那么早、去世那么早。去世的时候52岁。所以我问 Cindy, 你见过他的真表演吗？ Cindy 说不可能了。他只是看过他的电影。我们都是在看到那些珍贵的电影纪录片里边看到他的神奇表演。 So he's famous in China too? You've heard of him? Oh. Yeah, because of the movie. The movie, too. Yeah. Okay. The TV shows a lot of the movie. Okay. At a certain entertainment show. Mm-hmm. 我们在那些娱乐节目的专栏里边，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有些他表演的片段。Cindy 很奇怪说中国也很了解 Houdini。我说他是世界级的大师。Mm-hmm. 我们知道他。他的最大的神奇出在什么呢？就像课文第一段讲到的 ,escape。这个词呢没有在单词表里出现，但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他之所以能成为就是空前绝后的一个 magician 魔术师，就是因为他可以 escape from anything, actually from almost everything. Yeah. He could escape from anything. 逃跑逃脱 escape 这个动词后面一般的跟的是 from。你看看他 escape from a locked box underwater 水下锁住的箱子中他能逃出来 He could get his hands out of handcuffs 这也是一种 escape 就是把他的手从手铐中脱下来锁住的手铐当然了 He could escape from chains 我们看到那么多链条把他捆绑的毫无挣脱的可能然后呢 He could escape from chainsAnd he could escape from any prison. 这里的 prison is not real prison, but it's, do you think it's a real prison here, or it's anything that can confine him? Anything that means anything that can confine him. Yeah. Yeah. 任何事情，那任何把他就是拘起来的，把他扣起来的，把他锁起来的，关起来的，或者是限制住的，所有的空间，无论用什么方式 ，he could escape from any prison. 所以我们说这里的监狱呢，是指一种象征性的，就是囚禁他的所有的工具或者是空间里边，他都可以逃跑出来。Okay, the next paragraph. There were many other magicians in Houdini's time. Could they do all these things?No, they couldn't. No one could understand how Houdini escaped. Okay, the key word again, 关键词 escape 又出现了。因为在他的时代呢 there were many other magicians in Houdini's time. In his time, 就是跟他同代的、同时的一些 magicians, 有很多 many. Could they do all these things?他们能像他一样的逃脱所有这些囚禁、这些拘押、这些关卡的那个这些惊险的东西吗 ？No, they couldn't. No one could understand how Houdini escaped. It remains a mystery today, right? 嗯哼， 我们说直到今天也很难解释他是怎么样的能够从所有这些地方逃脱出来。No one could understand how Houdini escaped.If they could, 如果他们真能懂得的话呢，那 Houdini would not remain as the only magician. Right, magicians must keep what they do. It has to be a secret. They can't tell anyone. Yeah, keep it a secret. Yeah. 把它作为秘密保留下来，这是职业的需要。所以 Cindy 说 magicians have to keep what they can do as a secret. 把他们所能做的都要当作秘密保留下来。所以 Houdini 当然也做得很成功了，就是秘密的，不告诉别人用他的特殊方法。You know, many Chinese think he used a sort of 气功。 Oh, really? They think that was his method. 因为我们用中国的理解，我们也是觉得很惊讶，他怎么能从这些地方逃脱呢？后来我们就想到软功、气功这些东西可以使人的身体进行一定的变形，而逃脱这些硬的铁呀、铁的呀、木头的这些囚禁，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了。Okay, we look at last paragraph. Houdini died tragically. One night he gave a show in a big theater.He was upside down in a tank of water with chains and locks all around the tank. He couldn't get out of the tank, so he drowned. Houdini's friends believe that he was sick on that day, and that's why he couldn't escape. Okay, 我们很悲伤地看到这一段的结束的句子是什么呢？He couldn't escape. 我们说到了 Houdini 成功的一生的表演都是由于 he could escape from anything. 他可以从一切囚禁他的地方和方法中挣脱出来。然而就是由于他最后没能从那次的囚禁中挣脱出来。什么样的情景呢 ?He was upside down in a tank of water. 它在一个装有水的箱中 a tank of water, 一个水箱中 he was upside down, 就头朝下的被装在了一个水箱中 with chains and locks all over the tanks, 所有的锁子和铁链都在这个箱子上绑锁着，就是你要打开箱子，你必须在从里边挣脱，而且要从外边箱子外边解开所有的锁和铁链。He did this before. He did this many times, as we saw in the movie, right? Right. I think so. I saw the movie a long time ago. So. Yeah. 我觉得像这样的情景，这不是他第一次表演。他曾经表演过很多这样的情景，而且都成功了。但是这一次呢 ，He couldn't get out of the tank. 他却没有能够成功。He couldn't get out of the tank, so he drowned. 因此就淹死了。很多人开始不相信 Houdini 的表演是真实的，其实呢，他每一次都有一个生命的危险。He did each show at a risk of his own life. Yeah. Right. 他每次都是可能有生命的危险，然后他都挣脱了。这就为什么我说他神奇。He could escape from anything, 但是这一次呢，没有能够成功。Houdini's friends believed.That he was sick. OK, 我们注意到这个 believe 不是过去时态，是现在时。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朋友们至今仍然认为 ，Houdini's friends believe 至今认为 he was sick on that day, and that's why he couldn't escape. 这就是为什么他没能逃脱的原因。That's why he couldn't escape.Why 在这里其实用作一个什么呢？用作一个名词，就是原因，为什么他没有能够逃脱。还有一个因素请大家考虑，就是他那时候已经 He was a man in his 50s. Yeah. You know, a man in his 50s after such a long time of shows、 right. and must be very exhausted and in doing that. But I think, yeah, if you're sick, Yeah, 如果你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一个表演大师，而且长期进行这样艰苦，他的表演是非常艰苦的体力和脑力工作。同时呢，他确实是 sick. Sick can affect your concentration. Right. Concentration. Cindy 说，如果有病的话呢，很难使你集中注意力。Affect your concentration, 影响你的专注性，因为那样短的时间里头要做那样尖端的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全神贯注，这可能是生病影响了他。 I think with that much experience, he should have known not to have performed that night. Okay, Cindy 非常同情地说，有那么多的丰富经验，那天如果感觉不舒服的话，作为胡迪尼本人，他应该告诉观众他不能表演。But sometimes we know that there's always the demanding thing the audience. 对 He may have had other pressures. 对，一旦广告 别的压力。Yeah. 对，一旦广告做出去，一旦票售出去，你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演员和表演者也有时候也必须做，所以呢。那天这种事情我们应该为什么说 tragically 悲惨的就是有些事情是无法控制的 OK 我们希望大家学会使用 That's why it happened And you know I couldn't catch the bus yesterday、 mm-hmm. That's why I was late、 oh. I was trying to say 我再跟大家、练习一下用这个句子我昨天没有赶上汽车这就为什么我昨天迟到了 I couldn't catch the bus That's why I was late yesterday Okay, that's why I was late. 希望大家会用这个短语。好，我们今天讨论就到这里。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hanks, everyone. See you for Section C. Bye. Hi,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非常感谢金老师和 Cindy 的精彩讲解。Well, it's a very sad story about Harry Houdini.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Okay,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悲剧性的魔术师的命运。OK, please turn to page 187, lesson 19, section B. 现在呢，我请朋友们回头来看一下我们的课文，关于这一位 Harry Houdini, 一位著名的魔术师 ,magician, magician, 是做魔术的这个人叫 magician. OK, Harry Houdini was a famous magician. 这位魔术师叫 Harry Houdini。 He was born in 1874 and died in 1926. 交代了一下，他生于1874年，死于1926年。为什么要介绍他呢？ Because he was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He was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Maybe at that time. 也许在那个年代他是相当有名的。为什么呢？ He could escape from anything. Escape from. 希望朋友们能够记住这个短语。从什么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什么、出处逃出来。 Escape. Escape from anything. 比如说 he could escape from a locked box underwater. Locked box 意思就是这个锁着的这样的一个箱子 box 是箱子的意思 under water 而且是在水下不仅如此 he could also get his hands out of handcuffs handcuffs 是手铐所有这一切都看起来都是非常、这个残酷的这种刑罚但是呢这并不能难倒我们伟大的魔术师 Harry Houdini he get his hands out of handcuffs 把他的双手用手铐铐上他都能够脱身 He could escape from chains 用链条把他捆起来他也能够逃脱 And he could escape from any prison 他能够从任何一所监狱当中逃出来 Well, there are many other magicians in Houdini's time 确实是这样英雄辈出的年代嘛那个时候呢和他同年代的魔术师也是相当多的 Could they do all these things? 但是所不同的是 Harry Houdini 所展示的一切别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答案是 No, they couldn't They couldn't do all these things No one could understand how Houdini escaped 看来这是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秘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能够逃脱 Houdini died tragically Houdini 的去世呢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 One night 有一天晚上 He gave a show in a big theater. 在一个大的剧院里 He gave a show. 有时候呢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经常会说 Welcome to our show. 意思就是 Welcome to our program. 这个 show 呢就是中文所译成的作秀 OK. 秀一把秀一把 He was upside down in a tank of water with chains and logs all around the tank. Upside down, 并且是倒放着 in a tank of water, 在这样的一个水箱里 with chains and logs all around the tank. 这个水箱呢也是用链条或者是这个锁锁起来的。 He couldn't get out of the tank. Yeah, 这在以往呢也许对 Houdini 来说并不费事但是这一次为什么叫悲剧呢 He couldn't get out of the tank. 他自己跑不出来了 so he drowned. So he drowned. Houdini 先生呢也因此溺水而亡。 Houdini's friends believe that he was sick on that day. 看来魔术师智慧的发挥呢也是要有条件的。他的朋友的确找不出为什么他逃脱不了的原因所以呢把这个原因呢最后找到了一个可能是那天表演的时候呢这个 Houdini 先生太劳累太疲倦了。 And that's why he couldn't escape. 所以呢他没有把他的技巧发挥到极致因此 he drowned. Okay, that's the reason. It's a tragic story. But anyway, Mr. Harry Houdini was still a famous magician, was a hero. Okay, now let's look at some of the questions on page 188. 关于这一位悲剧性的魔术师呢我想给朋友们提几个问题请大家来听一听慢慢地回忆一下课文当中所讲到的内容。 Well, who was Harry Houdini? 大家能够想起一个词就可以了。Who was Harry Houdini? 注意那个 keyword 是什么 What can a magician do? What can a magician do? Okay, it's not easy. It's easy to know, but it's difficult to express. When was Harry Houdini born? The answer is in our text. Why was he so famous? 他有什么本领呢？以至于这么有名。 Why was he so famous? Can you give a few examples? 课文当中有明确的这个说明，表明他可以从任何一个约束当中逃脱。 Could he escape from a prison? 这还用说吗？ Were there many magicians in Houdini's time? 不错。